English translation, could you sit with Wei Chang next? We provide translation for you. Thank you. 我们有两位说英语的弟兄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通常有几位弟兄可以在帮忙翻译。这些弟兄都是很爱他的妻子，妻子说国语，所以他听不懂国语也来我们国语堂。好，我们一起祷告。 Let's pray， 一起祷告。天父，当你的百姓在这样的圣诞的佳节，我们打开你自己真实去宝贵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存感恩。主啊，帮助我们此刻有专注的灵来聆听圣灵，主啊，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关于道成肉身的信息。就道成肉身实在是奥秘，我们不能够，人不能够参透。求主你自己圣灵帮助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也让你的百姓正时刻能够心眼被打开，能够明白你自己属灵的奥秘，也掌管传讲人的口，使我们在这里一同被你一个圣灵教导，能够降服在你真理面前，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所启示的真理。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圣诞节即将要来的时候，真是普世欢腾，我们来纪念这位救主的降生。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个是从神学上、学理上和圣经里面都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词汇，或者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真理，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在约翰福音刚才读的经文第一章十四节到十八节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道成肉身它意味着什么？道成肉身跟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那些仙女下凡、那些神明附体到底有什么区别？道成肉身是否有历史的见证？道成肉身它有哪些属灵的意义？我想我们今天从几个方面来思想道成肉身的真理。道成肉身到底是什么呢？我打开约翰福音看的时候，在想到圣经翻译的历史，非常惊讶也很震惊，我们的祖先翻译成将希腊文和英文的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们多么独到的用道这个词来翻译英文里面的 word 和希腊文的 logos。这是一个我们的祖先在翻译的时候真是独具匠心，可以说是圣经翻译史上的一个贡献。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是什么道呢？大家如果再看约翰福音前面一点点，看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道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刚开始用一种非常宏大的气魄来告诉我们这个道，来介绍这个道的时候，用永恒的跟亘古的渊源来介绍这个道。他告诉我们这个道是一个太初就跟父神同在的，而且道具备神性的，或者说道是三位一体中间神的一个位格。所以这个道是一个非常奥秘的，在永恒中间就存在，跟父神同等，又是跟父神同在，他又不是父神。所以在英文里面翻译成 word， the word became flesh， the word 中文有些版本翻译成化成了肉身，这个翻译虽然不是错，但是其实不如道这个字。这个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在许多人说圣经被希腊哲学把它已经哲学化了，已经变掉了，不是原来的上帝的启示。说这样的话的人懂一点点希腊哲学，但是却不懂得神学。约翰在这里，大家不要忘记，约翰是个渔夫，约翰不懂什么希腊哲学。就像今天如果在乡下，像我们家海岛那边找一个农民出来，他用了这个词道，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懂了老子的道。如果那种猜测，实在是起码对历史是相当无知的。约翰只是用了当时文化中间非常流行的一个字道，就是希腊人非常明白的。这个在希腊人的观念中间，道就是 能够掌控宇宙的那些总的原则，宇宙的 whol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 整个宇宙的总原则，它其实非常像中国老子所讲的道。所以这个翻译非常传神，比化这个词传神的多。它是代表着宇宙的总原则，派生万物从那里派生出来，它掌控宇宙万物，这样的一个总的原则，在希腊哲学当中只是一个非位格的一个原则而已，在老子里面也是一个非位格的一个总原则而已。所以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在老子那里，道也是一个创生万物的这位道，但是老子和希腊哲学都认为这个创生万物的道是没有生命，没有位格的。但是希腊哲学提供这样的一个概念给当时的文化，连渔夫约翰也知道这个道的重要性，于是他说，你们所了解的、所寻找的、所探求的宇宙万物的总原则，如今已经来到世上了。已经，中国有一位学人曾经比较过，把老子的道跟约翰福音的道，他把它通融在一起，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这种误解就相当于说古代的那个圣经被希腊哲学化一样的那种误解。约翰只是用当时普遍的一个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位永恒之道已经来到人间，就是耶稣基督，或者这样说，是永恒的基督已经成了历史的耶稣。所以这样的一位道不是中国古代所讲的那种神明附身、鬼附身这样的一些鬼神附身这样的概念，不是附在人身上，它是变成了肉身 ，the word became flesh。became 这个词希腊文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上帝本质上它是永恒的，但是它却有能力变成肉身，而且它变成肉身的时候没有失去永恒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很多人以为道成了肉身，成为耶稣基督以后，成为历史的耶稣以后，耶稣就变成非常的脆弱，他的确也有软弱的一面，他也困，他也会饿，但是也没看见耶稣又具备许多超然的神性在他身上。所以这位耶稣说从天降下的人子又仍然在天，看见这个道成肉身非常重要，他成了肉身，但是却不局限在肉身中间。这就解释了耶稣为什么在他生命中间所行的神迹的时候，他能够宣告一些人不能知道的事情，于是大家都很惊讶，哎，这个人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就像耶稣没读什么书，他却让那些当时的那些满腹经纶的哲士们感到震惊，这个人没读什么书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就像今天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突然间可以告诉你一些连大学教授都不能明白的真理的时候，你会感到震惊的。所以永恒的道成了历史的肉身，但是他又不失去道的永恒性和他的里面的能力，他里面全知。虽然耶稣在成为肉身以后，他局限了自己在将来什么时候再来这件事情上，他说子也不知道，在肉身中间的耶稣不知道他将来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今天我相信他已经知道了。但是在耶稣的肉身中间，你看见他会疲乏、会疲倦、会有有限性，但同时又彰显出他那些无限性，就让我们看见道成肉身非常大的奥秘，却能够明白历史所记载的福音书里面这个称为耶稣现象，独特的现象，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却行出有血有肉的人不能做的事情。道成肉身刚才讲的不是附在神明、附在附体、附在人身上，因为附体一走的时候他就走掉了，但是他成了肉身，他也不是仙女下凡，我一会儿还会提到仙女下凡。仙女下凡是他从文学题材里面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这是神话，但是约翰福音却不是神话。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第一章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地方特别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这个词英文用 dwelt， 住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版本翻译成 tabernacle。 tabernacle 是什么东西呢？是帐篷。 这个词翻译的非常好，有一些地方翻译说他好像住帐篷在我们中间。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住在帐篷在你边上，在你社区的时候，他就与你邻近。他不但在地理上与你邻近，他心灵上也与你邻近。就像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帐幕就表示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所以在旧约时代，你看有帐幕，以色列人在中间，然后摩西还特别外面有个会幕在那里。会幕英文翻译成 the tent of meeting， 那是一个与神约会的地方。所以你看在旧约时代就已经预表将来有一个实体已经来到我们中间，可以来到我们中间，人跟神相会的地方就在基督身上。可以说人类一个共同的渴望，能够认识这位创造万有的神。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位神？如果有的话，人有没有可能认识他？旧约时代已经告诉我们启示了，神启示给人类，而且还设下一些实体来帮助我们人跟神可以相会的。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成了肉身，神自己来到人类中间，他成了神和人中间真是一个桥梁，接通了原来因着人的罪性无法沟通的深渊。所以道成肉身是他住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版本翻译非常好，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牧者，一个神学家，叫 Eugene Peterson。 他翻译说这个神 move to our neighborhood， 他搬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来了。还有一个版本说 he pitched the tent， 他帐篷搭在我们的社区边上。大家看就很形象哦，对古代游牧民族来说，你帐篷搭在你边上，不只是像美国一样 garage 一关上你都不知道隔壁邻居是谁。那时候帐篷搭在你边上就是跟你做朋友，就是跟你同在。刚才讲过，不只是在地理上的同在，它也是个心灵上的相近，是非常宝贵的。它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而且道成肉身，刚一会儿还会提到他的历史见证，这地方他带来的真理，带来恩典和真理。在旧约时代，是摩西五经和诗篇里面常常会提到把神的慈爱和他的信实连在一起，慈爱和信实，所以也就是恩典和真理的意思。神将他的慈爱和诚实或者他的信实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我们这地方也常常会看到今天许多人误解把恩典和真理分开的这样的和诚实这样分开的一种做法，强调爱却忘记了真理，耶稣基督来带来的真理。我们最后还会有机会提到。我们来思想第二方面，这道成肉身刚才已经讲到，底第二方面看看道成肉身，它是首先是一个有历史证据的，它是个历史见证。我们来看历史见证的时候，首先来看约翰，就耶稣的门徒的见证。刚才已经讲过约翰哈，在第十四节这里，第十四节里面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个我们是约翰和他的朋友们，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朋友们都见过他的荣光。见过他的什么荣光呢？非常可能在登山宝训的，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这群耶稣的门徒，记得耶稣的三个门徒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见过他的荣耀的，还见过以利亚、摩西在那里显现，所以他见过他的荣光。而且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说他快要离世了，年老的彼得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说要脱离这个帐篷，离开这个帐篷就是离开他的身体。然后他说我不要，我不希望我离开以后这件事情，重大的事情被人忘记。在彼得后书里面说他所启示的，先知所启示的不是戏言，是有确凿的历史的证据，在约翰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不是骗你们的，他说是真真实实，他见过在圣山上见过他的荣光，非常可能就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所以彼得告诉我们，我是亲眼见过他的荣光，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一章里面讲的也很清楚，他说是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是这样的一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今天我们这些人 读了很多书，知识分子，我们却能够很认真来巡查这个道，是因为基于这些历史的见证。这些历史的见证不是根据他自己编造的，约翰彼得讲得很清楚，约翰也讲得很清楚，都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这个道来到我们中间。另外一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刚才提到的约翰也见证。我们继续往下看约翰的见证。约翰说，第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为耶稣基督，为这个道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传的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这个约翰话是什么意思呢？约翰说他以前不认识他的，但是约翰跟耶稣有亲戚的，是不是很近的关系的？他说不认识他，不是指说我不认识这位我的表亲，他不认识他是指我不认识他真正的身份，就有点像耶稣的弟弟们，原来也是说话讽刺他的哥哥，他只知道把他当作个肉身的哥哥，后来发现他会行神迹，他讲的话讲的道，连那些最有学问的文士都降服在他面前，虽然有些人也抵挡他，但是发现他的哥哥不是一般的哥哥。所以耶稣的弟弟后来雅各也见证说，称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他不是称为我的兄弟耶稣，他不敢这样说。所以这位施洗约翰，他见证他在后面的经文讲得更清楚，在后面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后面他讲得非常清楚，大家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约翰在那时候是一个威望在以色列地是如日中天的一位传道人，很多人到他那里去受他的洗，听他悔改之道。但是约翰有一个使命，他因为能力很大，他的心智很能力，好像当年的以利亚，所以很多人就想问他的身份，他说他不是基督，他不是以利亚，他也不是那摩西那所讲那个先知，就是摩西说的申命记十八章里面那个先知，都不是。到底他是谁呢？他告诉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是以赛亚先知预言的那个来预备主的道的那位先知。然后他见证这位耶稣是神的羔羊等等。然后你大家看圣经的话，如果是在三十二节，第一章三十二节，约翰福音，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住在耶稣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用圣灵施洗，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大家有没有看见这地方不只是约翰有威望告诉世界说，啊，这是神的羔羊啊，你们来跟他，这种事情可能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但是约翰这地方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主观不能够排除的一个经验，他说差遣他的这位神告诉他说，你在施洗的时候，你看鸽子如果降在谁的身上，那个人就是用圣灵施洗，意思就是那个人就是弥赛亚。约翰说，我看见了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因此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了，是神的儿子。大家有没有看见约翰这地方他见证一件事情，不是他的主观而已，他看见见到一个异象，一个鸽子降在耶稣身上，就在施洗的时候，这是客观的事情。所以约翰不是说我有地位我有威望，你们很多人来跟从我，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神的羔羊，不是的，他来诉诸一个客观的一个东西。而且他说他原来不认识他，刚才讲的他虽然有亲戚关系，但是他不认识他原来就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他见证了，他看见了，他说我就帮他将你见证，为他见证这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两个都看帮助我们看见道成肉身非常神秘的奥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神话故事，道成肉身不是神话故事，道成肉身乃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事实。下一页。虽然这幅我刚才 PPT 看了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是一个耶稣复活的时候，多马不相信耶稣复活了，这是一个不是道成肉身的时刻，是耶稣复活不相信，这人死了怎么可能活过来？所以多马说，我要是手不摸进去我不会相信的。啊，我很喜欢多马，因为多马代表了像我这样的怀疑主义者，理性主义怀疑主义者， 但是多马我不知道手有没有摸过去，多半不敢摸了，但是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在想多马的故事里面有一样东西，多马其实说话的时候耶稣不在场的，但是后来耶稣说多马你手伸过来摸一摸看看我是不是，然后多马第一件事情就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怀疑，我你怎么知道我说过这话，然后圣经没有记载他到底有没有摸，但是多马已经足够了，对他来说证据足够，这位耶稣就是他的神他的主。所以道成肉身不是个神话，道成肉身不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仙女下凡，仙女下凡那些所记载的文学题材就是神话故事，作者也没有要你去相信这是个历史的事实。但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确实用见证这个词是超过众人，这个见证这个词希腊文是用殉道同一个词根的，就是用生命来见证，用殉道的方式来见证这样的历史事实。它不是他的题材，不是我编一个故事那你看看啊，里面的一些有一些神学家在过去的时代里面叫布特曼，有一个人他说啊，圣经里面你把一些神话色彩去掉了，他只是告诉你一个人生存的一个信息啊，你需要一个救主，人有罪需要被赦免，那些历史的东西很多是神话的。但是约翰写的时候却不是布特曼认为是神话的，任何一个对古代经典尊重的人都尊重作者写的意图，他是用告诉你是历史，你后人其实没有从文本阅读的角度欣赏的角度，你没有资格把一个原来一个叙述的东西当做一个其他的题材，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不尊重对原来的作者。神借着福音书借着约翰使徒约翰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虽是奥秘却充满了见证，耶稣自己的门徒施洗约翰开路先锋，还有众多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事情。今天你要把这些都当作神话故事，其实你需要的信心更大。今天受过启蒙时代的这种自然主义的哲学的思想武装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他要把所有的这些福音书里面的神迹都排除，说这些都是人编出来的。其实我相信你要是认真写一篇论文的话，你站不住脚了。这些充满了历史证据的事实，其实你要站在反面的时候，你需要更大的证据，更大的信心。道成肉身，神自己成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到底这有什么意义呢？道成肉身的属灵的意义，我们来思想。第一个方面，我们看道成肉身它带来的真理，带来的恩典和真理。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继续看，在十六节那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前面也提到第十四节里面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地方告诉我们，耶稣带来丰满的恩典，他强调恩典恩上加恩，不断的恩典。很多人这地方比较好像摩西律法，摩西带来的只是个律法，恩典跟律法好像对立起来，其实可以不必这样理解。福音派里面非常被神重用的、被人令人尊敬的一位学者卡森教授，也在我们三一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他写了一本非常权威的约翰福音，他解读这段的时候他说，不要把律法跟恩典这地方对立起来，他说可以这样解释，我想也是很合理，他说就像律法是借着摩西传来的，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和真理，律法跟恩典其实没有直接对立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恩典，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有罪需要救恩，但是律法没有办法来拯救我们，所以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来把救赎带给人类。律法像一片镜子一样来照出人类的共性罪性，我们需要悔改，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无知，我们抵挡神，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但是恩典和真理借着耶稣基督传来，我想恩典在教会里面你都听到这个词，恩典就是我们不配得的，神赐给我们。我们有一天跟一个 年轻人谈到他说他对父母不够孝顺，他自己很有些难过，他说这是个罪性。我说你讲得很好，但是讲到恩典的时候，我说你出生的时候，我们讲到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我们讲到出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多大贡献？没有贡献。有人摇头了哈。我们出生的时候是父母的事情，有的时候生日哈，大家开了很大 party， 有一次开大生日 party， 妈妈这边但没人纪念她，我就很难过。我说生日其实纪念你妈妈的，生日不是纪念你，你生日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没做，是你妈辛苦。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重生悔改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什么都没做，这是恩典，不配得的。真理刚才讲的恩典和真理不要把它分开，千万不要把神的爱、神的恩典跟神真理，耶稣带来也带来真理。大家看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其实是一位圣洁的君王，他洁净圣殿，他对罪恶其实非常愤怒的，他看到虚伪的人，他看到当年宗教的败坏、黑暗的世界，他其实除了心里痛苦以外，他也是非常严厉地指出那个时代的罪恶。如果伊斯兰教跟我们有个共同点的话，他认为耶稣是个先知，耶稣指出时代的罪恶，只是他不认识耶稣更重要的身份而已。所以耶稣带来恩典和真理，他带来救恩。我想今天在圣诞的季节，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重温我们的信仰当中，是这位耶稣来到中间，基督，永恒的基督，成为历史的耶稣，他带来他的救赎给我们，带来启示，带来真理给我们。第二方面，这位道成肉身属灵的意义，他启示我们，他将父神启示给我们。我们看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就是启示的意思，帮他启示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在旧约时代，虽然摩西跟神可有，圣经他说摩西跟神关系非常近哦，他好像朋友一样面对面的，但是那地方面对面，摩西也只是见到神的形象而已，他没有正面神的本体，他不能见。有罪的人见到神的本体，他一定死了。但是这位耶稣基督却将神自己的本相、原来的本体启示出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第九节，腓力有一次问耶稣，求主将父神显明给我们看一看，我们就满足了。腓力这个问题非常好，也很大胆，但是耶稣说，腓力，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知道吗？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谁？没有读过哈，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怎么说？腓力说，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谁？看见了父。所以耶稣告诉腓力，你看见了我，你就是看见了父神了。哥罗西书里面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神的形象了。而且哥罗西书里面被称为至高的基督论，它非常重要，在第一章十九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跟二章九节都说神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看见了基督就是看见了父神。所以今天人类还在寻找有没有一位超然的神，冥冥之中有没有一位神，不要找了，已经这位神有形有体的来到我们中间，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人类今天还在用各种方式来寻找神，真的是不要这样找，因为人找的神，上周讲过，人找的神都像人，你不要去相信很像人的那些神，那都是人造出来的，也是那些无神论哲学家们所反对的，是反对那一类人造的神。但是真正的神来到世间的时候，他抵触了人类的一些自尊，人类的一些自我中心的东西，罪性，所以人不喜欢他，人也把他钉上了十字架。只有蒙神怜悯的人，蒙圣灵的关照，意识到自己的罪性无可救药，然后认识他为救主，这样的一群人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他带来的救赎，他带来的启示，道成肉身非常重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将父神原原本本的启示给人类。所以今天作为基督徒，你就不要再找人生的意义， 也不要再去找什么我看对神多一点认识，越过基督去寻找这位神一个抽象的概念，神秘的神的概念，不要这样做了。因为基督，因为这位神已经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寻找基督你就寻找到神。约翰也说，有了子就有了父，没有子的人就没有父。所以今天我也见到有一位慕道长辈告诉我，他相信有神存在，他不相信耶稣，跟爱因斯坦有点像。爱因斯坦也是一位放神论者，他也相信有一位超然的智慧，爱因斯坦也不相信耶稣，非常遗憾。但是通向父神的桥梁，唯一的桥梁就是耶稣基督。自古华山一条路，只有透过基督才可以到父神那里。道成的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见过他的荣光，世袭约翰向我们，向他的时代，也向我们今天见证，这是历史的真实。今天我们盼望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不要只是轻忽一个一个的例行公事的，好像又过一个圣诞节，又过一个圣诞节。每年的圣诞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灵性的机会，来反思这位神居然来到人中间，这样的一个奥秘，居然像我们这些如草一样的世人来启示他自己，产生敬畏，产生感恩。道成肉身对中国人容易理解，因为中国人很喜欢以前故事最近拍了很多康熙微服私访微服私访记，很多人看，我还没看到。那以前中国有两个皇帝特别喜欢微服私访，一个是乾隆，一个康熙，这两个人都有才学。那康熙非常可能还是基督徒，乾隆我就不知道了。乾隆有才学，到乡下去，他吸引很多女孩子，因为他又长得又帅，听说，然后而且很才华横溢一般的人都会。他乾隆有这样的一个才华又有文武双全的一个人。但是我看到神来到中间的时候，我们却不认他。我最近看到一个波斯皇帝也跟中国皇帝一样，很喜欢微服私访。在波斯有个皇帝，曾经他到了一个穷人的家里，他住在地窖里面，很穷。然后他到那里的时候，那天皇帝微服，别人不知道，他就跟他那个跟像哥们一样在那里吃啊喝啊聊啊。那天那个农民那个穷人很开心，今天有一个人跟我聊了这么久，非常高兴的走了。过了几天，过了一小段时间，皇帝穿了他的君王的黄袍，就来到这个家来拜访他。那个农民吓死了。一看这个面熟，你来过，刚刚来过我这里，你是国王啊。国王说，你有什么需要请你告诉我，我应该有能力供应你的需要。那我想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说弄个房子给我住，我住在地窖里面了，这个很简单的需要，皇帝对你没有问题的。结果那个农民真的回答得非常好，他说，陛下，我什么都不要。他说，你那天来我地窖的时候，跟我在那里吃啊喝啊玩的时候，那天我非常开心。他说，尊贵的陛下，你那天将你的生命给了我，我什么都不需要了。所以一位圣徒圣伯纳就说，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神已经，我们这位神应该配得我们爱他，因为他将他自己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所以我们想到道成肉身的时候，真是神自己给了我们，他不是给一个礼物而已，给一个房子而已，给一些工作而已和健康而已，他将他自己在肉身中间赐给我们，并为我们成为我们的属下。所以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社区，他更要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但愿每个圣诞节都成为提醒，耶稣不只是住在我们的社区，不像今天美国文化的社区，而是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真的住在我们的家里，成为我们一家之主，成为我们心灵之主，来掌管我们的一生。在法国有个年轻的牧师，他刚刚到一个地方做牧师。有一天他打电话到一个小屋里面，就问他，他说，请问基督住在这里吗？结果那老太太就接起电话一看，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先生干农活回来，就问说，今天新来的牧师打电话了，说，他说他问什么了，他说他问基督住不住在这里。哎呀，那个 那个丈夫就有点不好意思，他说：“你跟他说啊，我们是好人的，我们是令人尊敬的人的。”他说他没问这个问题，他问基督是不是住在我们家。哦，他说那你就告诉他我们读圣经也祷告的，就好了嘛。他说他也不是问这个。那个父亲就丈夫再说了，他说你就告诉他我们都去教会的。啊，我知道牧师打电话，很多人以为不来教会的牧师要你来哈。他说我们去教会了。那个太太说是啊，我是想这样说，可是人家真的问基督住不住在我们家里。最后这两个老人家安静了一会儿，思考了一会儿，两个人一起邀请基督真正住在他的家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在永恒中间与父神同尊同荣，却愿意为我们这些芦草一般的世人成了肉身，并为我们成了书架。主啊，我们真是无以回报你的恩典。主啊，愿意用生命来回应，将生命，将我们的热忱，将我们的青春，如果还有的话，将一切都奉献给你。主啊，将自己的生命献在你面前，用生命来敬拜，用生命来传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一些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样的信息来传递。道已经成了肉身，这位荣耀的君王已经降临。主啊，我们已经见过也领受他的恩典和真理。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真是能够将主接到我们心中，居住在我们心灵里面，成为我们心灵之王，掌管我们一生，掌管我们的家庭。我们谢谢你，愿主赐给我们圣诞的平安，因为君王住在我们的心里，住在我们的